如果唔係佢上一次講即係求人得人嗰段説話，其實佢嘅形象唔錯。 啊，本身係 佢嘅形象係唔錯嘅。如果唔係講求人得人嗰單嘢，嚇佢係涼薄少少嘅啫。但係呢條友係理性噶嘛。如果你能夠 control 得到佢嘅話，你揾佢嚟推23條，好過而家你揀嗰啲友啦。嚇、 嗯， 嗰、啊那個大眼妹叫咩名啊？阿譚韻芝啊，大哥。 譚韻芝 係嘛？即係睇佢樣嘅已經啊，好兇嘅大佬隻眼。你仲話立23條，大哥係嘛？煙味都唔得啦。石永泰本来系得嘅，但系而家我觉得都唔似样啦，成班人，所以你都唔好有太大期望啊！对呢啲咁样嘅so call 即系大律师或者系成为呢一个嘅律政司司长嘅人选， 嗯， 冇太大嘅期望噶啦，袁国强开晒路噶啦，大家跟住佢嚟搞嘅咋？嗱，你再嚟啊，佢一样系咁样政治检控，法庭都会系相类似嘅判决，我唔觉得佢会有太大嘅转变嘅。嗱、 嗯， 我嗰日星期六啱啊，戴耀廷我同台啦，喺前面嘉宾席嘅时候，想问你万业，我都问佢，我话庭你觉得会判几多啊？咁样，即系而家上诉啊？ 你话十三加三， 十三加三， 十三啊 ，OK。 佢话减一半啦，咁样 减一半，减一半都未够、啊。 我话减一半，黄浩明十三个月减一半都六、 啊，系啊，都选唔到噶。 唔單止選唔到個問題啊！如果你而家你出翻嚟翻入去啊， 係啊，丟噶。 喂，所以我嗰陣時係有 puzzle 嘅。如果我切身自語，你自己諗， 即係唔好出嚟住，你覺得？ 唔係我出嚟，點會你減幾多先？因為你好難就嗰個定罪咧係推翻嘅嘛。而家我唔知佢有冇上訴呢樣嘢，但係我估機會都好微㗎啦。 唔係或者變緩刑咯，即係 咁佢就好 lenient 咯。 係啊，咁但係你都似乎你打定輸數，唔使再選㗎啦。 喂，但係。唔好谂选唔选个问题住，喂，嗰、那个过程系好似阿郭炳光定郭炳湘咁啊，大哥， 嗯， 喂，明明保释咗出嚟，跟住终审庭，即使你话就个判刑即系上诉，佢俾个 credit 你啦，咁啊减一半，咁咪翻去入去坐三个月，大哥， 其实好折腾嘅，其实系好折腾嘅。 我问自己个问题呢样嘢，我唔敢讲啊，不过你讲开就讲，唔讲就讲就系、是，喂，我系我自己。我都有少少 puzzle， 不過我坐埋佢先算啦，大哥。係嘛？你減到幾多得幾多啦？嗱，你諗下，都就嚟開庭㗎啦嘛。我坐多三個月可能我開庭啊，咁你啱啱減一半，我咪即刻走得咯，大哥。 嗯。 嗰日可能仲好喎、啊，你跟住而家又翻翻入去啊，大哥。佢仲有阿銘仲有兩單排緊。 係。 一單刑事藐視法庭。 唉。 一單就同。九子一齊，即係同三子一齊， 就係陰公。 即係阿達嗰單。 哦、啊，呢、這個公眾防擾罪，其實佢公眾防擾罪兩單㗎。 我問過戴耀廷、啊，你覺得你自己會判幾多嘛？佢話起碼都幾個月啦咁樣。 哦，幾個月 ，OK。 唔係，佢係樂觀咗，我覺得佢係。 哦。 佢都係 obsess 咗喺。 你有冇問佢而家仲有冇衝動水涼啊？ 冇問啦，屌！喂，我覺得。 啊，喂，嗰個陳建文。 就算你減一半啊。 啊。 都好大鑊。仲系出翻嚟翻入去嗰下死嘛，大哥！ 其實好惡頂嘅，唔係即係你嗰個你當叉電咯，即係你個人嘅意志係好堅強先得咯。其實 你估 check in 酒店啊，大哥？ 係啊， 阿哥 check in 酒店啊，我俾你住三個月啦，呢個咩 intercontinental 啊，係嘛？跟住你又出翻嚟，跟住再個局你住三個月，你都唔制啦，大哥係嘛？咁 Q 悶，你都想翻屋企啦？住酒店你會好過癮啊，等於。即係executive floor 啦，當係 executive room 啦，你都唔係好過癮嘅就大哥， 同埋都好慘啊，因為佢係做咧，佢即係好似係咪單獨囚禁啊？係咪？因為佢都重啊，其實 佢好似兩個 嚇、啊，兩個都好啲，兩個都好啲。 不過佢嗰個好似係 但佢話有個 有色人種嚟啊嘛， 係咩？屌佢，但係佢話有個囚友同我好似樣喎，屌真 咁大鑊， 係啊，佢今日見到我又話有條撚樣同你好似樣喎，屌真係，我唔知點樣。 喂，佢好似话嚟紧星期二无神论上嚟做集节目啊！ 阿毛哥就会揾佢嘅。 哦 ，OK， 系啦，咁啊，系咯，咁希望即系到期时见到，因为其实今日好多网友都问我，会唔会揾佢上嚟？ 我敢揾啊，我 因为我今日都见到佢啦，咁但系佢即系我见佢即系嗱，其实讲真。你放監出嚟第一日咧，其實真係好需要即係重聚嘅同啲親友，其實就 同埋 take a break 啊， 係啦，即係我覺得要 先啦，大佬要食餐好嘅飯先啦。 咁尤其你見到今日， 唔係我唔敢揾佢，原因係在於咩咧？我都想，我有打電話去問，當然打電話問候佢，但係佢都冇聽電話，唔緊要啦。 係， 不過佢嚟又大鑊，唔嚟又大鑊。 你唔會好似自負老人咁對佢？ 我梗唔會啦，大佬。 但是致富老人今天又去探他、啊、 人家欠了你的咩？你欠了人家有屌大哥是不 是、啊、 好时间差不多第二节、啊、阿龙回来、啊、 第三节了、 啊、第三节了、啊、好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